紧抓紧，美国移民马上就要涨价了，你可越来越难拿了。 怎么那么着急移民美国啊？ 美国投资移民条件宽松啊，政策稳定，一个人办理全家移民，门槛低，性价比高，美国政府马上就要提高门槛了。 详情咨询400-960-1116，400-960-1116。 方向比结果更重要。 我不关心你现在是谁， 经验比知识更宝贵。 我关注的是你想成为谁。 微信关注无忧见地， 听意见领袖，看知识网红，约行业大咖，就在 无忧见地。 阳光真好，像小猪的脚，寻找很傻很可爱的曾经，年少的宝盒就在小军的音乐盒。 小军的音乐盒。 看丝丝小雨轻飘在窗前，听丝丝小雨轻轻打在悄悄来到人间，笑语多诗意，那笑语多可爱，我分外留恋。一个小心愿藏在我心田，软暖小雨洗去尘， 这里是小军的音乐盒，我是小军。邓丽君的一个小心愿，这首歌呢是她的一张专辑当中的同名标题曲，应该也是很多喜欢邓丽君的人最喜欢的一张专辑之一了吧。那么在这个新年刚刚到来的时候，你又为今年许下了一个什么样的小心愿呢？当然也希望今年你能够全部都实现它们咯。 OK， 接下来的这一首歌是来自于唐禹哲的造飞机。 造飞机来到青草地， 分开多

心情他并不明了，所以我只好笑着说男人全都不可靠，忍住眼泪没有人知道，其实想要他说爱我到老，呜啊呜啊，

评委的歌，其实我还是有些在乎。这是他出道的第一张专辑当中的歌曲，而且有没有发现他的很多歌曲的名字呢？好像都非常的长。OK， 继续来听到的是一首杨培安的新歌。可能很多人听杨培安的歌或者对杨培安歌曲的印象都是他那首《我相信》，来听到这一首《黑寡妇》。 一个吻，猎物要求世界的温柔，又是谁贴着伤口越当他玩偶，后续阴谋伤口，或许是活该，真真假爱编织出的生态是美丽的重伤害，爱上了白心才足够满足他虚荣，太多人被伤透却仍被玩弄，真情假爱编织出的生态是美丽的重伤害，爱上了白白一楼想逃脱却无法 say no，致命的网，他的唇是冷酷的伤，别抵抗，别再抵抗，就栽在他手上。 是杨培安的《黑寡妇》，接下来听到的是张惠妹的《一想到你呀》。这首歌呢是由张雨生来作词作曲的，而其实张雨生跟杨培安还有一定的联系，他们曾经参加过同一个唱歌比赛。张雨生是第一届的冠军，而杨培安是第四届的冠军，所以呢，在网上会经常看到一些人会拿杨培安跟张雨生来进行比较。好了，来听到这一首张惠妹《一想到你》啊。